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大义。 哎，今天是这个风衣加这个西装的组合， 没有没有，两个都是西装，一白一黑。哎哎，不是米色 和 你确定那是白色的吗？ 米白色，米白色， 哎啊，米白色。哎，这么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夏天已经在身后了啊，前面是美好的金秋时节，让我们在白露的这个节气，用好音乐和工作也说一声再见，好不好？ 是的，我们迎来一年当中气温差值最大的一天。 有点想念，还有一点抱歉，但是也只能说一声再见。很久没有过这样的蝉鸣在耳边出现，所有回忆为你留在那天。我们站在时光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哎 哎，今天是白露的这个时节啊，啊，天气已经转凉了。刚才你说要迎来一个什么温差的？ 一年当中气温差值最大的一天嘛。 对，就中午你觉得还挺暖和的啊？ 不只是暖和，中午感觉夏装还能穿上身，但是早晚的时候就得是长袖、长裤、外套打扮了。 对，我为什么耳边现在响起了鸿雁？我虽然觉得稍微有一点 来来来来来，额尔古纳唱一首。 鸿雁开始去南方过冬了， 对， 所以花草呢也在早晨凝结了露珠。 对、哎、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有个说法是说，杨贵妃每天都会采花蕊上的露水来泡茶、 哦、 很有意境。 对， 然后文人也会收集花枝上面的露水来研墨， 这太有雅兴了啊、 嗯、 可能我们的听友可能会用露水来炖肉。 炖肉吗？ 你在想什么？ 在想这个收集露水来炖肉的话，估计到明年了。 好吧，反正呢，有俗话说得好的，就是白露打核桃，霜降摘柿子。 哎、 啊，所以呢，其实最近也是收获的时节。 是的，美好的秋天。 对，各种什么梨桃瓜果。 对，像什么雪梨啊、银耳啊、百合呀、啊、蜂蜜呀、啊，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都可以多多安排起来。 我不会放手，陪你到最。 你刚才说到那个瓜果，我想到说，其实你知道刚才说到那个白露这天收集露水嘛？ 嗯， 南方人呢还要酿那个米酒，你知道吧？ 这个酿完之后肯定会特别的好喝。 就是这天酿出来的米酒，哎，这个色碧味醇，然后呢愈久愈香，据说呢。喝了会让人醉行千里而不醒， 那得了，这接下来这一周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这才星期二， 这武松要喝了这酒就 打不了虎了， 对，一碗都过不了岗。 好吧，不管怎么样哈，一年当中气温差值很大，提醒大家也是在这一天的时候注意温差，别感冒。 对，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是吧？ 嗯， 尤其是女生啊，这个超短裙什么的，超短裤什么的，就该收收了。 我要唱一下五月天那首《我最后的倔强》，我要穿着短打扮哈。 行，等你关节炎的时候回来向我们报告好吗？回不去的夏天之后就是天凉好个秋啊，基本上完成了一个音乐当中的季节更替， 而且在一个时段当中就由夏到秋了。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提醒过了啊，如果你要像黛玉如此倔强还要继续短打出现的话啊，小心要生病感冒的，不要怪我们没有提醒过你啊。 哎，很多女生有一种就是不是那种连体袜，她可能是能够这个袜子能够护住膝盖 哦， 然后呢能够正好的跟你想穿的短裙和短裤做一个衔接， 对， 那可能还能倔强个个把星期吧。 是是，从视觉的角度我觉得哎好看，我们要不然再多穿一会儿。但是啊， 真的是早晚凉了，早晚凉了。 是是 是，还是提醒大家，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吧？然后来想说好不好看这件事情。 大家已经习惯了说在二八月，就是农历的二八月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多给自己加一件外套或者一些罩衫。 对， 这样的话，即便说中午热的时候，你可以里边穿个短袖；早晚冷的时候搭一件外衣，这样的话以备万全。 对，就一件能披着就行啊。 嗯， 好了，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下班的路上一起听好歌。嗯，一边听一边聊吧。我们接下来要测评的新歌，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推荐过的一张专辑， 只不过当时推荐的时候他的整张专辑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出完整。 是的， 作为里边的几首先发的一个单曲，可能测评了他的主打歌叫做值得更好的。 对，你值得更好的。 哎， 啊，专辑叫值得更好的。 嗯， 后面呢陆续发布了，然后我们成为了想成为的人。 嗯， 染色体仿佛昨天啊，这么几首新歌吧。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张杰。嗯， 对， 所以今天来测评他的这首仿佛昨天。专辑的官宣是这么说的，这是一首专门为无论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已经离校多年的大人们，如果你日后啊可以回想起青涩校园生活而创作的一首歌，这是作词人张启才首度发表的歌词，而且张杰呢还是以作为品质为标准，一字不改的给唱完了。 是，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歌手来说一种对词人的尊重。 对， 这点上呢，我觉得还是 的杰哥要说，杰哥这一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就是要鼓励，就是、 啊、这个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吧、哎、 都是 杰哥 都是杰字辈儿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到底好不好听还是大家去听了算，因为毕竟还是在开学季嘛，所以刚好我们最近也有一个有关于开学季的策划、嗯、音乐加减法，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心里面呢虽然加了一些可能一些怀旧的感觉，但是呢又减掉了很多心理的负担。 嗯，这样的一加一减当中哈、啊、所以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全新的单曲，这首专辑当中收录的新歌，张启才来作词，由张杰来演唱的《仿佛昨天》，是不是能够让你想到很多曾经在校园当中的一些日子， 很适合秋日的傍晚和黄昏。这首歌到底你听完之后给几颗星，我们一起听听看吧。 年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趁着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我喜欢这首歌啊，其实喜欢的点很简单，就是它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这种毕业歌，或者说回忆的歌，然后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情绪啊，就是你就是一些曾经的画面的闪回啊，所以其实可能是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年纪大了啊，我觉得人更成熟了以后呢，往往可能心里面的部分就会越来越重， 嗯， 沉甸甸的那个沉甸甸的东西就是你的回忆嘛。 看来这位少年跟唱歌的那一位少年有了很多的共鸣啊。 杰哥和杰哥， 对，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是，那是属于曾经的一些画面，那个画面呢就在那里，所以你回想到他的时候心情很平静，但是又觉得那是一个很美好的过去，所以他唱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波澜起伏， 是的， 就让你有一种代入感，缓缓地回忆一段经历，所以他唱得很，我觉得有种用到减法的感觉，没有把他那种技巧完全展现出来。 嗯， 啊，就是像你说的，哎，唱一段青春追溯当中的一段画面感，闪回一下。 对， 嗯， 是因为小韩是这次的专辑的文字的统筹， 哦， 文学统筹，对，我其实觉得，哎，那个概念特别好，他其实就说，这首歌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可能是一种相互道别的感觉，刚刚离开的话会想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 嗯， 对吧，歌词里面唱到说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玩电玩，这句话真的是突然一下击中了我的心。就觉得 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玩电玩， 我突然想到，哦，啊，天哪，这原来是你心里面被你忽视了很久的一个特别小小的愿望， 那是一个大男孩的愿望。 对， 现在可能作为成年人的你来说，可能倒在床上准备睡觉前能刷刷手机，看看今天的一些大事小情，对你来说就足以了。 是的， 嗯啊，这么一比较好惨， 你让我去哭一下好吗？美强惨。 最近这个美强惨三个字也是牢牢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好吧，这首歌啊，作为张杰当时这个推出的新专辑啊，最近推出新专辑第二首上线的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帮更多的人找回了很多青春的记忆。 嗯，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请来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给他打出属于他的几颗星。 对，嗯，会不会让他成为我们曲库里面的座上客啊，常常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来播放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eam favorite o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心跳放肆的翩翩。 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哎，你知道刚才就像我们说到那个歌词啊，它有一句，比如说，哎，你很喜欢，比如说，哎，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玩电玩。 啊，我也喜欢这一句。 咱们俩今儿得 啊，拆开拆开， 不约一局有点可惜了。 那玩点 就说吧，你会玩什么吧？ 我 手机里就有好多这样的功能啊。 能试着跟你们打一把王者荣耀吧？ 我不会玩。 你 玩的 不好，意思约我玩呢？ 就是你玩点别的不行吗？ 可以啊， 我们一起来玩 消消乐。太简单了是吧？又那还有什么？ 好，我知道了，我们一起玩跳一跳好不好？ 跳一跳是什么？真不知道跳什么。 Coco 真的没玩过， 我教你好不好？ 好的， 你现在站起来，从这里一蹦一蹦一蹦跳到门口。 不是说玩手机里的游戏吗？ 对，拿着手机一蹦一蹦能走到门口就好。 行了， 嘿，hey, 好嘞。你看这个游戏啊，手机有很多的功能， 嗯， 你回去要好好的发掘一下。 这还真的是，我发现不少人哈，虽然说手机的更新迭代一茬都没落下过， 嗯， 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想一想自己用的功能，可能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可能现在都少了，微信的联络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什么买东西的软件，有支付宝。或者下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软件，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开发在手机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功能的应用和使用。 哦，这个功能可多了， 嗯， 包括还可以剪辑音乐的功能什么的。 啊，这个 不用，一般不怎么用啊。 对， 对吧？ 你知道我是大概 做表格的功能啊什么的。 哎，对对对，还真是。 是 你知道我大概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相簿当中，比如有一张照片，你截完图之后，你是可以自己再给它，比如说加一个标注符号，给它画一个圈圈，做一个标志等等等等。哎，以前我都是单独拿美图秀秀去做的。 哎呀，了不起，学会了。 我勇敢地站出来，自己吐槽了一下我自己。 说完可以去跳一跳了吧？ 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这样啊，我们明天啊，今天说了很多 就是功能啊， 嗯， 有关于手机的功能的事儿啊，就是一个学习嘛，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希望说，我们的新的一个开学季啊，我们能够用音乐的方式，能够和大家一起在一起迎新的时候呢，会想到怎么用音乐来为自己的生活来减负 啊，那就一定要关注我们从明天就已经正式开启的娱乐最王牌北京音乐广播开启的音乐加减法迎新派对了。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很多的人啊，包括我们的好朋友火星电台啊。嗯， 第时光叶喜儿， 对啊，岛屿心情， 苏运莹以及赵赵，来直播间一起来畅聊。 对，同时开启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我们的线上的音乐角啊，那锁定我们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总牌，到时候呢，如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包括在微博的这个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啊。微博音乐啊之类的都会有视频的一个直播。 没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预告哈，通过我们的官微已经发出去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请持续关注每天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 嗯，我们其实要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这个派对，这个 party 就要开始了。所以，如果你们明天有空，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明天火星电台将会空降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间。 同时他们还将会现场演唱，所以很想听他们现场唱什么歌。 哎，让音乐带我们推开世界的门好不好？ 好的。 去看一看更广阔的天地，而不只是在我们的小小的世界里面徘徊着。好，希望他们的音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咖啡里放的糖太多了，在凌晨不能安然入睡，我想我也许还可以和你分享爱的滋味。厨房的冰箱是空的，我的心被它冷冻着，迷人的春天迟到了，你准备为我哭泣吧。飞吧，别停下，我在你身下仰望，天作的银幕，悲伤的电影早该散场。 那个时候的歌就这么的火星，就是漂浮在空气当中的那种感觉， 有点迷幻的未来 的 感觉。嗯，来自于周迅的一首《翅膀》，这也是火星电台为他来创作的。 对，那个时候你听周迅的歌，觉得啊，他的歌好像很前卫的感觉啊，就是会觉得哎不太一样，然后刚刚好和他的那个嗓音有一点沙哑的那个气质啊，嗓音的气质又联合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是， 就是这个真的是得多亏了火星电台啊，当时为周迅制作的专辑音乐，让周迅从一个演员啊变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位成功的歌手。 而且很多时候你发现音乐制作人他需要找到这个不一定是专业的歌手，如果他想唱歌的话，要找到这位想唱歌的人他身上的一些特质，然后把他发挥出来， 嗯， 而且跟别人与众不同，哎，慢慢你会发现若干年后他的歌反而不容易过时。 是，所以，等到明天啊，火星电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倒真的是可以好问一下他们当时怎么给周迅去做这样的定位的， 就给怎么给他去写这样的歌出来的？ 赶紧近水楼台先得月，给你来创造一个是吧？量身打造一个 啊！对，我现在已经在琢磨这事儿了。 好嘞， 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可以现在回复啊"小伙伴"三个字， 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加手机号，是不是还来得及报名？ 来得及吗？明天啊就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跟火星电台一起来对话。首先您得保证明天的下班时间是稳定的啊，别临时告诉我们来不了了。 那还有后面吗？对吧，还有 后面有丁氏光夜喜儿，还有岛屿心情，以及苏苏苏运营，还有赵赵。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体验，一到电台的直播间里面啊，尤其如果有同学的话更好。 对，希望有学生朋友们在比如说下午4点多5点钟下学之后哈，在6点钟之前的时候赶到北京乐广播直播间，来到建外大街14号，一起来听听歌。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开学季啊这个迎新派对的这样的一个主角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接下来，让我们在夕阳里，在音乐里好好的陶醉一下。 我忍不住的想吐槽一下你刚刚的动作，你也把双手指向了天空， 对，好像天上掉馅饼似的。 不是不是，好像这个光芒直接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屋顶，照耀到了你的脸上。 你找找那个感觉试试。 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方你吹醒我，如此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暖，照耀我的天真，这永远闪光的梦想，穿过每一个清晨，每一个不眠夜，愿所有的创伤放弃，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方你吹醒我，如此的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暖， 无尽光芒来自许巍。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说是9月7号，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其实会有一个预热啊， 是的， 正式应该是从8号开始， 没错 啊。金秋9月娱乐宗派将会在本周就开启我们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了。这是9月8号到14号，我们会邀请火星电台、丁世光、叶喜儿啊，还有岛屿心情、苏运莹，还有赵赵来做客直播间。 是的，开启我们的云端音乐季。那这一期的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974直播间开启线上的音乐角，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以及微博的直播当中，即便说没有办法来到。亲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直播的方式看到以及听到你所喜欢的音乐人的现场的 live 的演唱。 对，可以在微博里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还有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参与我们的音乐 V 力量和你好新同学的话题讨论。 对， 还有机会被 翻牌。 翻牌，对，就是、 这个翻牌、就是如果说你在直播的时候你给他们留言了，在我们的直播帖下面留言了，我们看到之后就会把你提的问题问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音乐人或者音乐组合乐队，代表你来提出你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是非常期待了，明天火星电台就会来了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啊，在这样子完美的、白露的节气秋日的傍晚，来听这首楚乔带来的完美下午。 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那灰色大楼上，我不禁把吉他又拿出响，春天的匆忙6点半才看见车流茫茫，我独自在追赶这份阳光，就在这昏黄的太阳下，一群孩子刚刚离开课堂，我找不到纸笔写下这一份清凉，写到这里金色的阳光已经被晚霞添上一件红衣裳，灵感总来不及找，来不及想，就在这颗昏黄的太阳下，一种花的香味飘荡街上，我找不到纸笔写下这一份清凉，就当我想放下吉他穿上衣裳，出门随便逛逛，幸福随着光又进入我心房， 走一步。 哎呦，这一段很调皮啊。 顶蘑菇顶蘑菇要变大。 就在这颗昏黄的太阳下，一群孩子刚刚离开课堂，我找不到纸笔写下这一份清凉，就当我想放下吉他穿上衣裳， 完美下午啊、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节目播一首歌，大家不知道歌名，还要问我们， 嗯， 是不是忘了手机？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听音识曲。 对，听音识曲，有的是专门要下一个 app 的软件，有的是在一些你常用的音乐的流媒体软件里面就隐含了这样一个搜一搜的功能。 嗯， 像我现在常用的两个，一个是 Shazam。就是它是一个单独的需要搜音的软件，对于一些国外的歌曲会搜得比较准一些、 嗯、 然后国内的一些华语的一些金曲的话，就会用 QQ 音乐里面的一个小音符，一个高音的一个音符，它就可以就帮你来搜了，就一边听一边识别金曲了。 就网易云也有 啊，对， 就这个只要是那个我觉得音乐的软件其实很多都有这样的功能， 对，都嵌入这个功能了、 啊、实在不行、嗯、咱就问代议，对吧 对、 啊、 问我们，如果说这个公众平台上面你发来留言之后，这个音乐 DJ 有时间来回复给你的话，一定会把歌名告诉给你。 哎，现在我们说功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会有很多的互动内容啊。当然，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我们的974醉王牌，也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来联络哈。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想到这个话题，嗯、想到这个互动的一个点，也就是因为看了一条资讯哈。这个资讯我相信很多人昨天都看到了，说是有一个男子他买车三年，他都不知道空调就是可以开那个冷风。就是热到自己昏过去，一就差点酿成了很严重的车祸，被这个警察被其他的人员救下之后才发现、 哎、 哦，自己是因为不会使用车内的空调才造成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事故。 哎，你不觉得就是如果单从车的角度来讲，你买了一辆车 啊、 哦、提了一辆新车 啊、 嗯、能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说你这个车有多少功能？比如说你的车其实有自动的那个倒车系统，你可能自己知道、 嗯、 但是你并不会用，你也懒得去用， 就是尤其是老司机就觉得没问题，我不用它我自己也能把这个入库倒好，对吧？ 是老司机一般啊都会特别自信，然后砰、 嗯、啊是吗？你曾经倒车的时候撞过是吗？ 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车一般都是倒在什么 哦、 什么运垃圾的车啊，三轮车什么挺好的那边、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把倒车影像给关掉？ 没有没有，开着、 哦、 啊，就是不太会用那个功能、 哦、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很适合你了，是吧？继续来吐槽一下自己，这个功能我竟然不会用。 很多的车现在尤其很多的这种啊就是新能源的车， 嗯， 都有那种你在手机就直接可以开启的这个功能，其实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嘛、 嗯、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天儿特别热的时候， 嗯， 直接在你的手机用 app 就直接把空调先打开 啊、哦，远程开启空调的功能。 或者呢你车可能忘了锁门了，尤其是强迫症啊，也是这个、嗯、可以用手机把它关掉 啊、嗯、这些功能我觉得生活当中能够提供很多便利的 啊，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掌握了，但是有很多功能你就是没有兴趣或者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的时候，那个功能当别人用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一拍大腿说我怎么竟然不知道。 我说是不知道，你用去呗。 比如说像手机哈、啊、我相信很多人用 Safari 哈、啊、但是 Safari 因为你开了很多页面之后，就是很麻烦的一点是需要你一个一个一个把它划掉之后关闭，但实际上它有一个功能可以一键把所有的你开的页面全都关上、 嗯、 那是后来我从别人那儿哎看到之后我学会的、 嗯、 我说哦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哎，反正就是你不学你永远都不会， 对， 或者你学了也不想自己真的是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所以今天看看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功能你既然不会用。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或者我就是不想用那些功能，包括你说那个我就不愿意用空调，我就摆一电扇、 嗯、 然后放在我那个就是副驾驶我就吹着跟那高明远似的，我就要这样做，我手摇一个就是自己拿一个扇子、嗯 啊、我记得当时看到那一集的时候，他的副驾驶位置上放了一个巨大的 茶艺 茶坛 茶道 茶盘，对不对？一个非常 茶盘是什么茶道好吗？ 茶道里面还带山水的是吧，假山假水的 okay, 嗯， 好吧。说到高明远啊，说到剧集，我突然想到哎，昨天看到大家都在说啊，北京国际电影节啊，之前不是因为疫情吗、 嗯、 就是暂停了， 是的， 昨天晚上呢就北影节宣布啊，官宣9月21号重启啊，真是久等了。 对， 这是第11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啊， 我们终于等到你， 算是履约而来了吧， 是的， 就是晚了一点点。它将会是在9月21号到9月29号正式的举办，所以这个九月真的是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到北京看世界上最好的电影。 其实这一次呢，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会放差不多300部啊，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就是一个电影的盛宴。而且这次还有独家合作的云上的北影节，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专区去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各种影片， 对，有很多主题的。 是，而这次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同步开启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视展映。 是的，影院呢有了更多的观影的选择，比方说客厅影院可以进入到1000家万户。另外呢，电影嘉年华设计了影都花海沉浸式的体验。影视动漫造型展，还有影视元素灯光秀、亲子主题的互动体验，以及影视文艺节目表演等线下的活动，所以也是这一次的国际电影节将会带给市民和游客全新的光影娱乐体验。 对，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好电影了。 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1000万分之1。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重水尽，一想和你相依。 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我在想，在那样一个你真的想念一个人啊，如果你们远隔着千山万水，你见而不得的时候，那种心真的是会像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漂洋过海来看你。现在可能只要一个视频电话就解决了。 嗯，所以那会儿没有这些功能，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科技设备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人们写信，对吧？然后后来时候坐火车， 你怎么 坐船？ 怎么不说飞鸽传书的时候？ 哎呦，那太古早了，啊、古早到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了。 啊，是是是， 只能通过一些电视剧，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一些画面来脑补一下那个情节了。 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突然发现有一些功能，就是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聊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对于什么功能接受度很低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 哎，但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不知道那些功能，你反而也没觉得缺乏所谓的安全感。 就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就是你不会那么紧张，那么焦虑， 没有那么重要。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微信出了那个什么状态的功能， 嗯， 发现后来真的没有什么人在用，什么我在干嘛， 啊、 我在干嘛， 哦， 啊，我在摸鱼，啊，我在喝咖啡。 偶尔你会看， 嗯， 偶尔会不会看到有一些人那个就是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小人的时候， 对， 你知道那是状态了。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哎，但是拍一拍这个功能，我觉得你最近用的还挺多的。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拍 一下。拍 一 拍。哦，我知道了。有多少人是像老白这样的哈？不知道该跟别人说点什么的时候，拍一下。 啊，就怕拍错了，是吧，大一？ 这个 一不小心，哎，拍到什么上面啊？ 好吧。 好好好好，我们继续回来啊。因为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啊，我就放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想真的很棒。我们不用再去漂洋过海，就可以看到这么棒的电影节。 嗯。 另外呢，最近有些电影啊，比如说徐峥执导并主演的啊一个片段啊，就是来自于那个《我和我的》系列里面的那个。 没错，叫做《鸭先知》。 哎，那是《我和我的父辈》是吧？定档了。 对，《我和我的父辈》是定档在10月1号的时候，国庆档正式的上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包括微博上面，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前天，章子怡的她这部影片当中的所有的明星或者所有的演职人员都已经完全的正式的，就是露出了。大家可以知道，这是一段讲述，航天工作者的一个相关的故事。最终选择是用一个并不为人知的一个不太熟知的一个职业——火药雕刻师。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了。 那么刚才你说到的这个《鸭先知》，我们了解一下。 没聊的苗小姐呢，来关注一下。 说回去了啊。 对，徐峥执导并主演的片段叫《鸭先知》啊，这是根据大陆的首支广告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到底是什么产品呢？ 他的头。 可以听一下啊。 这个人啊，是药厂销售科的科长。 当初听了你说的话，厂里才剩了那么多酒卖不出去。 这个家本来地方就不大，谁那么好的？要钱没钱，要地方没地方。 我的爸爸却 一样，听到了，一好像听到了上海口音。 什么是广告？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要做叫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 哎，小马，哎， 干啥？ 听说你拍了个广告啊？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就是当时应该是内地第一条电视广告啊。 哎， 就是， 你还真没听错，真是有上海的，因为在上海电视台宣布的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里边，这是一条酒的广告。 好。期待一下啊，这部电影啊，叫《我和我的父辈》，定档11。导演的名单里面居然看到了沈腾。 嗯，我还挺期待徐峥这一部《鸭先知》哈，就这个片段当中，每一次，我记得徐峥上一次，演的是女排吧， 嗯， 就是当时拍的是一场女排那一次的一个比赛，当时是在《我和我的祖国》当中啊，所以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来期待一下《鸭先知》这个片段，看看会不会出来很多有意思的段落和内容。 好嘞，反正听这个都是浓浓的怀旧的味道 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派对呢，继续听一些旧旧的歌，同时我们推荐一首返场金曲吧，新生代的偶像啊，应该是一个叫彭楚月啊，就翻了一首经典的老歌叫《约定》。 对， 嗯， 那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来作词，陈小霞来作曲的，普通话的版本呢是1999年的时候当时周慧演唱的，后来呢就有了一首广东话的版本。请问呢，约定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是由谁来演唱的？ 哇，这个也很简单， 很简单， 两个字啊。马上到中秋了，明月几时有啊？他是谁呢？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园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问到的是请问那首约定啊，之前有个周慧的版本，另外还有一首广东话的版本是谁唱的，你答对了。 王菲。 对了， 好的， 好了，那准备好我们今天的音乐题挑战啊。 好，三道题，别着急，慢慢听哈，准备开始答题喽。 对，三题全对或者三题全错，我们就会送你小红包。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请问是眼睛还是背影？ 对唱情歌，眼睛。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对， 回答正确。 对，对你动心，然后看着你的背影，然后我就不动心了。好。 好，第二题哈，是这样：明天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有一些什么 ？A. 迷茫 ，B. 疲惫。 这首歌就叫《明天还会在路上》。 哎，李健的一首歌。 迷茫还是疲惫？ 迷茫。 迷茫啊，听从押韵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明天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有一些迷茫。 答对了， 王后，恭喜！ 哎，最关键的第三题， 最后一题了。 表态。 他和他的什么演奏出的乐章 ？A. 乐队 ，B. 歌手。 啊，换歌了！ 哎，这是梁博的《灵魂歌手》。请选择，是他和他的乐队，还是他和他的歌手？ 歌手， 歌手， 歌手。 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歌手？你这是什么？和乐队是吗？ 对，怎么声音这么小？ 我再问你啊。 喂， 哎哎，啊，sorry， 是你音量推的小，再来 再听一下。 他和他的乐队， 哎， 那答错啦！ 演奏出的乐章， 好 吧，你看最后让这个爱草莓的小姐姐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对，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很激动了。 我觉得她的心态特别的好。 我们就是为了让你不会哈，在下班路上过于的开心，所以答错一题就算了吧。 没有草莓，也没有红包，但是我们有一个门。 没关系，没关系。 三首想听哪一首？ 嗯， 有一点动心，李健啊，还有这个是明天还会在路上和梁博的灵魂歌手，你可以三选一选一首。 对你有点动心。 好， 对你有一点动心。 嗯， 那这样的一个祝福该送给谁？ 对，想看看他把这个祝福要送给谁？ 对你有一点动心。好。 我现在都已经出汗了，我要把空调打开。 有这么紧张吗？慢慢说，别着急啊，来。 送给。送给我老公吧。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很多年，然后，虽然说中间有过吵架，但是都没有想过，彼此分开。然后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更希望我们的父母身体永远健康。 满满的祝福哈。小朋友现在几岁了？ 七岁。 啊，七岁了。 嗯， 已经上学了。 对，已经二年级了。 好好好，那。这个祝福我们已经听到了，因为是把所有的祝福送给了家里的朋友，家里人，包括小朋友，包括自己的爱人，希望他们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我们也不要去听那个旧的那个版本了，我们就听这个，张信哲和任素汐的这个版本。 对，就这个版本， 有一点动心，好吗？ 好， 送给你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 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 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我们刚才很可爱的女生爱草莓的小 姐 姐， 小姐 姐，对，答题虽然失败了，但是送了一首其实很好听的对唱情歌。 嗯， 你发现其实现在这样的歌呢越来越少了，就是现在的这种即使是男女生对唱的歌曲也很少有这样子的，这种特两个人都特别深情的那种， 或者说他很少能够达到像以前的一些经典歌所达到的一个影响力。 嗯，所以你看会现在也在去做一不一样的翻版，包括返场的金曲。 嗯， 这首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对唱啊，张信哲和任素汐的一个版本。 尤其是有了任素汐，因为他很多人喜欢看他演的《驴得水》，喜欢关注他演的电影和影视作品，所以他唱歌就感觉格外的朴实和真诚。 对，唱歌也是很有戏。 嗯，哎，对，还真是这样子。 好，哎，说到这个好歌呢，最近我们其实一直在测评一些好歌嘛。 对， 包括今天我们测评的这首歌就是 张杰 ，对，嗯，啊，叫做《 仿佛昨天》。 大家给出的选票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到底最后得票数是？ 这就已经开始最后得票数了，不等到七点之前了。 哎，我先看一下。 好啊，就是看看到底能不能有四星以上的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没太多的问题， 哎，有问题也不在广播里面告诉大家， 哎，得先退出， 哎，但说实话，不，我们没有这样的猫腻儿哈，就是这些歌如果我们测评完之后大家给的星数很低，那真的有可能它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的一个推荐的一个位置了。 对，目前看其实有52%的朋友选择了五星好评， 就证明那些新歌如果大家觉得不喜欢就很有可能石沉大海，就不会出现在广播里了。 这首是据说那天测评大家也比较满意的一首来自满江的歌《愚人》。 晃动着记忆还算惬意，不需要旅行赋予意义， 这多信任多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不理赔与相依，但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都缤纷，你俩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长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一块当彼时的愚人。活着的幸运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杯与香槟，当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头长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于海港历史的愚人。 这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愚人， 啊、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笨啊，就是 这些功能都不会用。 这就是一些笨呢，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懒，你可能本来你是可以去了解一些事情，可是你心里会拒绝，会懒得这么做 啊。你自己把自己说的这个，实在是这个那太小看自己了 啊。没有，我就是谦虚一下 啊。对啊，就是太谦虚了嘛。其实这个愚人这首歌，你刚刚说很适合你，对，因为愚人他说的是别人可能觉得你是一个作茧自缚在自己世界里的一个愚笨的人，但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快乐。 但是这儿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朋友，比如说有朋友就说，我会把汽车的说明书全部一字不落的看完，然后全部忘记，再放在手套箱里面随时查看。就看完以后也是白看，然后就忘了，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回头想起来的时候再去查。 哎， 那你为什么要一字不落的把它看一遍？ 对，这是得有多有时间。 对，就是因为你那功能你不可能一下全记住嘛。 有一些能够简单的记住吧，比如最起码你能够记住到你出现在显示屏当中的一些符号代表了什么，哪个是缺了比如这个雨刮器里面缺那个叫什么玻璃水，然后哪些是缺机油了，哪个是这个是吧发动机出现问题了，黄灯是不是不太打紧，红灯就必须要去维修店 4S 店修了。这是要了解一下。 有些功能你必须用了你才知道它方便，比如说某的手机是有那种手势去控制的功能，包括你要泡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包括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意思。 我刚看到了一个，也问了一下白姐，她说我没有怎么用过华为的手机，她说我不知道用手指关节敲敲屏幕就可以截屏。那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们的截屏还稍微慢了一点点。 对，敲一敲就截屏，这个 是吧？好酷啊！当当两下就可以。但是我现在发现敲完之后，刚才念的留言找不到了。 我就怕我不小心把它敲碎了吧，屏。 哎呦，你这可以啊，是铁锤啊！ 所以你看这些功能呢，真的是每个朋友了解的不一样。我们可以今天有空来多多交流。有些功能就不用就亏了，是吧？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 见，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有空可以联络我们到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 嗯，这些功能还有这样的功能可以使用呢，所以不光是说感叹自己不太会用一些功能，还能够发现有一些东西哈，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聊天室里面就有人接着说关于手机截屏的事儿，还有一个手势是说在这个屏幕当中画 S 型。 那这不是自己能设置的手势吗？ 就可以，那个是画什么图形，是打开一些软件，算是密码。 再说我就要把自己的隐私透露出来，就我会画什么图形，差一点啊，好险。 那人家刚刚是说画 S 型呢，是能够截长图。 哦，明白了。 哎，就那个图比较长的话呢，哎，这是为是哪些手机呢？大家可以过来说一说。反正我觉得我们的水果手机是没法干这个。 反正我觉得敲一下那个功能太好了。别人就是微信里面发了一段话，就可能没有写好，或者有些什么问题发错了，正要撤回，然后你腾腾敲两下，根本来不及。 哎，好吧，所以那些图就是你又撤回了什么不可见人的东西，又出现了。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So good, your second chance. 가서사君がいればどんな願いも叶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我想和你慢慢走进那片爱的谷里，让神眷顾我们像每颗心，就算离亚第三角的魔力也不能让我失去你。在星辰的国度，西伯利亚漫步，东京铁塔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悬挂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悬挂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La la la la my baby take the time， 遇上亲爱的女孩，享受着爱的节拍。La la la la my baby take the time， 别害怕孤独的女孩，繁华都为你盛开。La la la my baby take the time， 遇上亲爱的。 现在接受一股复古的浪潮，很多的这个包括很多可能小的时候都不怎么听 disco 的朋友，像我们还小的时候可能听过一阵那个老的那种 disco， 没错， 我觉得说哇，原来 disco 才是 YYDS， 它是舞曲里面的 YYDS 啊，就会让你听完以后真的想跳舞。马赛克这首歌叫做 Love Line。 我们那会儿听 disco 曲风的时候，就总觉得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再听到同样类似的这样一个 disco 的音乐响起的时候，眼睛前面总有一个闪烁的灯球在旋转，然后舞池当中是穿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垫肩的一些西装啊，或者喇叭裤啊，戴着蛤蟆眼镜啊，是这样的一种。 左手跟我一起画条龙在右手，歌怎么又要闪回了啊？ 就是还是有一些画面感会配合的很好的。 那你现在想到 disco 马上会出来什么旋律？脑海当中， 刚才是被这个马赛克的 Love Light 洗脑，还有昨天我们听到那一首 Cold Heart， Cold Heart 啊，就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的合作。 难道不会出来一些旧的旋律吗？ 有啊有啊， 比如说， 再旧一点的，让我想， 嘟嘟嘟嘟嘟，哎，不是，那是 云宫炫音， 嘟嘟嘟嘟，哎，很多呀， 很多很多， 亲爱的小妹妹 啊， 哎，路灯下的 路灯下的小姑娘， 还有什么？还有站台。 哦、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 那会儿打碟简直了。 我知道这样的旋律，就是因为后来有翻唱的版本。 嗯， 杨坤好像翻过一版。 我是听到的有一些，比如说他们会卖了一些，就是 disco， 然后包括这个舞池里面打碟 DJ 们会做的一个混音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 中文迪士高 这个太暴露年纪了啊。 是吗？我都是听说的而已啊。 好的， 好好好好，我们今天其实要继续推荐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啊，就是夏日彩虹。 好，抓住夏天的尾巴，它其实也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这样的一部原创歌剧呢，将会在9月8号到12号的时候正式的上演。届时呢，指挥家张毅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祥、张扬、寇京、王冲、张文沁、关智京等艺术家，同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磊，为观众唱响这样一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 与此同时，北京药校中学金帆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会惊喜亮相，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夕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关了话筒，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觉得刚那个音儿都快串了，就是因为那天专访了朗朗嘛。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的真挚的，然后有时候又很可爱的。 对，这个可爱从语音当中也表现出来。 对，他会有时候那个就是会突然一下那个声音会变高。大家好，我是朗朗。然后我刚才就。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关我关话筒问的，我说白姐，是不是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朗朗邀请你去沈阳你家玩一玩 被影响了。哎，真是。哎，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也希望用好音乐来影响你们的心情啊。在这样的一个白露节气的傍晚的余晖里啊，我们打破次元壁听好歌， 当然也还是一个我们的国风的一首歌了哈。今天在复古的音乐节奏当中分享一首不算太复古的经典老歌。 什么叫不算太复古？ 因为它的年份不算特别的古早。2015年的时候，当时张碧晨为一部热播剧叫《花千骨》演唱了一个插曲叫做《年轮》。 我一直就是《年轮》这首歌和《凉凉》这首歌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但是其实《年轮》这首歌可能会更有，怎么说，更沉一些。他唱到的那个岁月的痕迹，那个感觉会更重。凉凉那首歌听完就觉得心里凉凉的。 你们不是有一段时间，哦，不是你们，是咱们有一段时间用的那个，就是当大家答错了题目没有能够答对的时候，就是 凉凉 月锁门。对 对， 就已经真的是太洗脑了。 对，我们说的高级一点的话，凉凉那首歌就只过了一秋啊， 就彻底凉了。 但是年轮那首歌就已经经历了好几个春夏秋冬。 哎，今天我们推荐是一个全新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一位2005年出生的网络歌手，他的名字很可爱，叫旺仔小乔。 啊哈，这个名字 把旺仔和小乔结合到了一起。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啊，就还挺火的。那就是哎，包括有那个什么不是火花呀 啊不是火花 发了翻唱。相比张碧晨和其他的新生代的歌手呢，其实我觉得不同年代的歌手，他对于这首歌的把控也不太一样。现在就是流行这一波这个，哎，网络上面的一些歌手呢，整体来说唱歌的技术比较单一啊，你一听啊，大概我知道说，哎，你们就是家里面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话筒，然后呢有了一个伴奏，然后就唱，就不太成熟。走的是什么呢？ 情绪流。 你会觉得说唱歌的这个人离你没那么远啊，他比较婉约啊，有些时候你气质很稚嫩。 对， 但是现在 符合大家对于一个快速的音乐的一个怎么说快消的一个要求吧。 对， 所以听听看吧，旺仔小乔年轮。 他说旺仔 小乔 年轮。 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好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 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上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很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恨，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时间最毒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很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 这个版本的年轮是不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就是状态或者说感觉呢？ 嗯，适合当做一些视频的 BGM，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 BGM 让很多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些网络歌手，他们也是不断的在以这种方式唱一些氛围感的或者说婉约派的歌，走情绪流，刚不是说了吗？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翻唱可能就是让大家感受到是现在的一种快速的网络的方式来呈现一些大家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作品和歌曲。 现在你知道手机里面如果有个好的软件、 啊嗯、 包括你如果你 自己录啊， 外接一个声卡什么的一个话筒，其实你手机里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歌都录进来、 哦、哎呦，那这也算是手机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应用方式和使用功能啊， 大家都知道 哎，但是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或者发烧友，他会以这种方式，这是一个便捷的输出的方式。我在家里边啊，外置个声卡，加一个话筒，然后我再开个直播。那我也是一个，嗯、哈，网络小红人哈。 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带了一部手机出门， 嗯， 但是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生活的一些问题， 嗯， 同时可以完成艺术的创作，包括现在有些新锐的导演，甚至有相定的一些，包括一些计划，青年导演的扶持的计划， 嗯、 就是可能给你一个命题作文。只让你用手机去拍摄、 啊、 然后最后去剪成一个电影， 没错。 嗯， 嗯，我当时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一个艺术实验室的一个线下活动吧，当时就是用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叫酷乐队，然后他会把一个文件里面大概比如说有歌手唱了一段人声的部分，加了一个 loop， 加了一段鼓，然后剩下的部分你可以自己来调配一些乐器， 嗯， 比如你可以加拉丁鼓，你可以加一些 bass、 嗯、 然后再加一些你自己想拉的小提琴、 嗯、 吉他都可以，所以我当时制作出来一个版本之后听上去还挺有拉丁风格的， 嗯 啊，就是自己感受了一下，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啊，做了一个 DIY。 哎，我不知道啊，我在随便想、 啊、 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手机里面的功能那么的强大哈，大概你要点什么东西外卖什么的， 嗯， 包括你去买东西吃，然后你去用手机搜索附近离你最近的你感兴趣的餐馆，其实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是的，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手机的功能，当你真的想在家里面想用某一道美食想自己去 DIY 制作的时候，你可以迅速用它去配菜，然后那些所有的配料会在一瞬间去就是 送到你的家里去。 我大概消化了一下你的意思哈，你到底是想自己做还是说让别人做？让别人做就是外卖。 我想自己做，但是呢、我又希望把所有的菜都给我配好了。 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拍张照片，这是一道别人做好的菜，或者你想要那道菜，这个照片一扫，他就会告诉你这里边有西兰花，有葱，然后有鸡丁，然后有什么什么，然后大概哪些 料， 然后那些料最好还有那个克数和一些详细的制作的方法，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欢迎有这个创业公司啊，就是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聊一下啊。当然，我知道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北京啊，想吃到千里之外的成都的火锅，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未必呢味道那么的纯正啊，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感觉，其实那些记忆就会扑面而来了。 哎，对，而且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两顿火锅可以解决的。 掉下呀， 解决不了就暂时听首歌。 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走过小酒 这小朋友唱歌的时候你唱几句你知道有什么感觉吗？妈妈 不是，这小朋友如果乖乖他再不唱的话我们就空播了你知道吗？ 就哎，这首歌很久没听了，上一次听好像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吧。聊天室里面有人说了，哎呀，想去成都，想去吃火锅，想去让四川妹子给推荐一些好吃的火锅。 哎，我们现在听友里面有四川的朋友或者有成都的朋友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听友热情向我推荐了好几个好吃的地方，我还没有吃完呢。 嗯，然后回来就上火了，是不是？ 对，这一嘴泡气的，哎呀！ 哎，再过十来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啊，确实也看到了这个国内各大平台发布了一个秋游及中秋预测数据报告，而且在中秋前夕，很多地方和省市已经恢复了省际的这个跨省游，比方说像上海、湖北、河南、浙江、广东、山东、四川、内蒙古、海南等地多地是发布了通知，恢复了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和酒店的营业的业务。 你猜在这些所有的地方当中啊，哪个地方的是这个旅游是最火的呢？猜是北京。 北京没错。 谁让咱们有那么美的秋天呢？ 一切爱随时间流淌，一时秋凉，人去远方，是或非再不用伪装多藏，那时你直视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却荒唐这一场，谁敞开心房，这些年岁月划过牵你的手掌，温柔脸庞，寂静长廊，记忆中消失的最初模样，那时你直视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往日温存着留下苦涩难尝，但也已无伤，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胸膛，共看星光，我红了眼眶等待天亮， 叫北京啊，为什么会成为最火的旅游目的地呢？就很多的原因啊，我们只说一个，哎，是因为有北京有特别美的秋天， 哎，还有很多人等着9月14号啊，可以去提前在网上预定一下9月20号开园的那个地方。 哎呀，这个有必要这么兜圈？怎么知道了？知道了， 环球影城啊，好吧， 在谁的胸膛？ 别忘了啊，咱们就近眼前的事儿说一下。明天啊，9月8号到14号，我们的金秋九月的娱乐招募派开启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有这个火星电台，就在明天。 明天的时候，火星电台将会做客直播间，带来我们在云端音乐季当中哈、啊，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歌以及他们创作的音乐，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明天的直播节目。 对，另外呢，后面还有丁世光和叶喜儿、岛屿心情、苏运莹还有赵赵做客直播间，开启云端音乐季，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线上的音乐角，同时呢，活动会在听听 FM 和微博直播，关注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参与音乐 V 力量你好新同学的话题讨论，还有机会被翻牌哦。 哎，就您的问题啊，你们的留言啊，都会让他们看见，并且在直播当中被念出来。 最后我想说，中国队加油， 保持好心态啊，就是万一收获点惊喜，那不是完了，一开心今晚不睡了。 你是什么预测体质的？比如说你告诉我今天这个比分你会怎么看？ 我不说行吗？ 瞧给你吓的。